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近日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庆祝朝鲜人民军的建立》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对民族主义要有正确的理解》。